以撒意亚先知书第57章。一人死去，没有人放在心上，虔诚的人被收去，没有人予以注意。一人被接去，是为了脱离灾难而进入安息。公行正义的人将安眠于自己的处所。无女的儿子肩负淫女的后裔，你们近前来，你们戏谑谁呢？你们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不是你们这些反叛的儿子、不忠的后裔，在橡树林中，在一切绿树下浴火中烧，在山谷中，在磐石的夹缝里祭杀婴儿吗？山谷中的光石竟是你们的家产，他们竟成了你的产业，并且你还给他们奠了酒，献了供物。对这些事我岂能容忍？在巍峨高耸的山上，你安置了你的床榻，并且上那里去奉献牺牲。你在门和门框后安置了你的记号，瞒着我裸体上的床，铺开了你的床榻。你喜欢与谁同寝，便与他苟合，且看了他的手。你擦满了香膏，加多了香料，往莫勒克那里去，又遣发使者到远方去。你甚至深入了阴间。你因路途遥远已感疲倦，但总不说绝望了，因为你找着了你心生的力量，所以你不觉困乏。你害怕谁，畏惧谁，竟使你失去忠信，而不怀念我，不关心我？难道因为我久不作声，你就不怕我了吗？我要披露你的义举，以及与你毫无裨益的行为。当你呼求时，让你那一伙救你吧，但是一阵风要把他们全部卷走，一口气要把他们吹去。唯有那依赖我的，将承受地业，继承我的圣山。有个声音说，修路，修路，把路修平，把我民族道路上的障碍除去。因为至高者，卓越者，居于永远者，名为圣者的这样说。我虽居于高处及圣所，但我也与忏悔和心灵谦卑的人在一起，为振奋谦卑者的心情，苏醒忏悔者的心灵。我不愿永远争辩，也不愿永久发怒，因为生气是由我而出，灵魂是由我而造。因了他的罪恶，我一时发怒打击了他，在怒气中掩住我的面，可是他仍背叛，走他随心所欲的道路。我看见了他的行为，我要医治他，我要引他回来，将安慰赐给他和他的忧伤者，在他们的口唇上安放赞颂之词。平安，平安归于远近的人，上主说。但恶人将如翻腾的大海，不能平息，他的浪潮卷起黄土与淤泥。我的天主说，恶人绝无平安。